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最后一天呢，讲述这个《黄帝内经·灵枢篇》的天眼，做一个收尾的工作。哇，我心中是眷眷不舍啊。在过去的几周里面，讲到一个人生的战略规划的问题，十岁怎么样，二十岁怎么样，讲到了九十岁、一百岁，一个人如果能够到一百岁的时候啊，能够优雅得体而完美的谢幕，我觉得这是人生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境界。 嗯，对，算有福之人。 所以呢，皇帝就问了一个他的问题，在结束的时候说：“其不能终寿而死者何如？”就为什么有一些人不能够终寿呢？ 怎么搞的呢？ 对呀、 啊，这个终寿就是我们说天年两个甲子， 对，一百二十岁。嗯， 为什么有些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呢？ 对， 皇帝的老师说了，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 对， 第一。 五脏皆不坚，始道不长。 两个 啊， 第一个他说是五脏不坚。 什么叫坚？ 坚呢，我们说藏精气而不泄也 啊。 六腑是什么呀？传化物而不藏，它是更虚更实的， 对， 这么一个传导的过程。你看我们的胃肠道都是平滑肌， 对 啊，它有一个扩张收缩， 对， 它是软的， 嗯， 那个藏精气那个狭下呢， 嗯。 它是坚固的，那五脏如果不坚呢，就出现什么问题？就漏 哦，心肝脾肺肾 啊。第一说明它嘛不充盈， 嗯， 它没充盈到那个坚的那个状态。第二说明它有可能有遗漏的东西，所以它你这个藏的精是你的物质基础，支撑你就像你的打的地基一样，盖多高的楼， 嗯， 您这个地基就不牢， 这可能是天生的。 不啊，后天有伤害啊。 哦，后天伤害， 对、啊、 什么东西对后天？ 你后天伤害到你的肺 啊、哦， 伤害到你的肝，伤害到你的肾，这些都是伤害你的脏啊。 哦， 人要得了脏病的话呢，就折寿的， 哦、 折的厉害了。 就五脏皆不坚的时候呢？ 五脏不坚 叫始道不长。 始道就是我们讲，前面说了，始道岁已长，筋强高一方，说人这个面相。 嗯， 这个始道呢，我们姑且解释为人的这个。督脉下面这个鼻子 啊， 鼻子有个什么作用呢？就是第一温暖， 对， 你吸入冷空气，它把你先加热，不会伤到、直接呛到你的肺。很多人是对冷空气过敏的， 嗯， 是吧？第二呢，它有个过滤， 对，有鼻毛嘛， 哎，它把那些灰尘啊什么的东西给挡在外面、 嗯， 所以它越高越长，你这个过滤系统就越好。 哎，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就是按道理说，那既然鼻子是一个有效的过滤网，是吧、 嗯？ 那有多少人每天是洗鼻子嘞？ 那就是洗鼻子的人啊，我觉得都是有点就是画蛇添足，多余。 那为什么鼻子可以不用洗呢？你空调都要洗过滤网、嗯，那为什么鼻子可以不用洗呢？ 你自己在流鼻涕啊，你自己在清洁啊。正常的鼻子过滤那些灰尘或者加温，它都有个什么呀？有个鼻腔有个粘液， 嗯， 这个粘液是我们精的一部分，这个精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过多， 嗯， 不停的流鼻涕、 啊、 我们说你会记忆力衰退，你会漏精、啊、第二个人是干燥没有鼻涕，鼻腔 是 干的，你鼻子是干的 啊， 正常人是什么？分泌正常的鼻腔粘液 啊， 然后过滤的一定的灰尘脏东西以后一醒鼻子没事儿，这不就在清洗自己空调吗、 啊、 你干嘛还动手啊，这叫人为，这叫伪。 那为什么人会有鼻屎呢？ 鼻屎就是鼻涕啊，就是鼻 干燥了以后， 干燥了以后结的。 对 啊，这是一种病态。我见过很多人都是在，比如说女性妇科，人的阴道都有自然分泌的粘液保护自己，她、嗯、为了干净，天天用那什么洁耳阴洗自己，洗到最后怎么了？真菌感染。她洗的把自己人为的那个黏膜保护层给破坏了。什么叫阴阳？就是外面阳的时候我会阴、 嗯、 外面阴的时候我会阳， 嗯， 它会保持一种就好像走钢丝，它保持一个平衡状态， 嗯， 所以你看这个鼻腔它竟然能加温还能湿润， 嗯， 很多人到了从海边或者在湿润气候惯了，突然到北方干燥不适应，但健康人过一段时间他就适应了，一到干燥的时候哎，他就开始分泌一些粘液， 哦，所以叫 会调整。 所以呢，这个当鼻腔比较长的时候呢、 嗯， 对于整个的呼吸是有帮助的， 当然有帮助 了。Okay, 所以会有长寿的基础。 嗯、 那空外以脏， 这些鼻子短的人 啊， 就好像这有个特点，就是你从往下看，从上往下看都能看见他鼻孔。 鼻孔暴露的空外一张。 所以面相上说这个鼻孔露的人，这个面相婆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对，鼻孔暴露的人，他就说明他呼吸系统有问题。 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北欧啊，欧洲人的鼻子长啊，亚洲人鼻子 高鼻深目，是吧？生长在寒冷地带的人鼻子一般都高都长。 嗯 啊，多风沙的地方人眼睛偏小，睫毛长，就适应环境。 对，所以长得好看也是要有外部环境造就的，是吧？ 天天拿风吹一吹，睫毛差了。 空外一张，喘息暴急。 所以这种人呼吸的时候，他跟真正健康人呼吸什么？均匀、绵长、深远。试他的时候，你把张纸放在鼻子底下，你都感觉不到那个纸动。 嗯， 不是这么大纸啊，一张小纸 啊。 为什么？ 绵长吗？ 深。跟他相反人都是什么？ 喘 息，我们说是张口抬肩，呼吸的节奏就加快，是吧？然后呢，就是这种暴急就是就跟人打呼噜一样，突然一口，突然深一脚浅一脚那种状态。 所以一个人总是你感觉到气喘吁吁啊，一惊一乍啊，这 都不好， 都不太好哈。 啊，真正就是我们叫是比较平、比较和的人。你那次做节目讲的不是节奏吗？ 对， 肺有个功能，我们中医技术叫肺主治节。什么叫治节？肺是调整人的身体节奏的一个重要的器官。 嗯， 我们管它叫相辅之官。 嗯， 那踢足球的时候踢着踢的说，后面中场那个组织队员来回倒脚调一下节奏，就是咱进攻是一波一波的。 嗯， 这个肺如果调整好你的节奏的话，你这个人啊活得长。有节奏的，你想搞这种匀速跑的人跑得长，你突然快启动，突然慢一下，完了跑不了多远。 生命的真理啊，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到。 中医认为，锻炼身体应该有哪三个层面的含义？ 调形。 嗯。 就摆什么姿势。 嗯， 第二叫调息。 嗯， 其实就调呼吸的节奏。 嗯， 第三个最高境界 调 心。调心， 肺主治节，心主神明，节奏和长寿又为何息息相关？ 现在都拿那后天强迫的混账意识非要去控制你那个心，非要把他的节奏给打乱了。你本来说我这个心本来说我要慢一点，我要缓一缓，他就说哎，我要加班，我要去跑步，我要去锻炼，对吧？强迫自个儿上跑步机，然后死在跑步机上。 国学堂《黄帝内经之天年》系列总结篇，梁冬对话徐文兵，为您复习梳理寿百岁的法则。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聊到这个喘息暴急。的确呢，这个我们的肺呢是调整我们整个身体整个的节奏的那么一个功能， 啊、 是吧？ 调息嘛，我们经常说你要是想锻炼身体呢，调形， 嗯， 就是摆什么姿势， 嗯， 第二叫调息， 嗯， 其实就调呼吸的节奏， 嗯， 第三个最高境界 调心， 调心啊，所以这个肺的功能如果出现这种喘息暴急，这个人活不了太长。所以我经常观察我的病人啊，或者是我的周围的人，往那儿一坐的时候，边上那个人在那儿就声音很大，在那儿呼吸着，我就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啊。在那儿一坐都听不到这个人的呼吸着，这个人高人。 嗯，静若处子，才能够动若脱兔，是吧？ 嗯，对。 又悲肌强薄，脉少血，其肉不实。 这就说起遗传了。 嗯， 我们在开始说是以母为基， 嗯， 以父为盾。 对， 当你的母亲给你提供这个基础碑的时候，不牢的时候， 嗯， 当你的父亲给你提供这个防护的这个栅栏， 嗯 啊，或者这个屏蔽的院墙不坚固不厚的时候，您的遗传的种子就不好，您还想活120岁。 那就很努力才行， 差点啊、哦，那得特别得调好。 嗯、 所以就是一个是肌，一个是强。 嗯， 还有呢，我们在前面说面相，说这个人叫食道岁以长，肌强高以方。 嗯， 所以它是吉祥是什么？地阁方圆，天庭饱满。 嗯、 我看我特别喜欢那些有奔头的孩子，大奔喽。 嗯， 大奔喽。 这个如果这个地方都嘟噜着呢？ 地阁方圆， 啊、 地阁方圆、 嗯， 天庭饱满，这也是我们说这个吉和强的一个外在表现。 对对对 啊， 这就叫吉啊，悲吉强薄的话呢，就会脉少血。 嗯， 其如无石。 对， 这个石啊，我看见我这个版本呢是石头的石。 嗯， 它其实是不是通实在的石啊？ 实在的石、 哦、 啊，就是说我们说肌和肉嘛，首先、 啊、 它放松那个状态叫肉， 嗯， 发力时候呢 叫肌， 叫肌，就是说首先你得有那块肉， 嗯， 是吧？咱们再说发力，很多人是没有肌肉的，怎么检查？你看啊， 嗯， 这个指头一合， 对。 你是不是这儿鼓起一块肉？ 对啊， 这儿， 对， 虎口这儿， 对， 很多人这儿是挖下去的， 有吗？ 没有肉，没有肉。 哦， 你再说啊，我们说这个有一些什么重症肌无力啊、肌肉萎缩的人，他都什么叫其肉不实？ 这样子， 没肉，其肉不实，你就知道这个人脾气就虚到一定程度。 嗯 啊，因为什么？脾主肌肉， 脾主肌肉 啊， 素重风寒 啊， 所以这种人呢，很容易被这个。 胃气， 对， 胃气啊，保卫你那个气。胃气两个构成，一个是肺气，一个是中焦之气，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气。这两个构成是后天之气， 嗯、 还有先天的元气也在里面。 嗯， 这先天元气、后天的饮食之气、呼吸之气合二为一，叫胃气。它弱了以后，你这个对外的防御功能就差了。 嗯， 啊，对外防御功能差了，所以外面一有。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的变化，你就被打倒，你就得一场病。所以这老得病呢，你病好了靠什么？调动你的元气啊，把这个病邪赶走。所以你就额外的就要比别人多消耗很多东西。朔重风寒，你要也要折寿的。对， 所以呢，朔重风寒的时候，血气虚，脉不通， 嗯， 真邪相攻， 嗯， 乱而相引， 嗯， 故中寿而尽也。 对。血气虚，脉不通。这个血气虚呢，首先是一个虚症。 嗯。 到脉不通呢，就会出现淤血。 嗯。 就本来是好血。 嗯。 但好血待那儿老不动，就变成什么淤血了，就由虚症而变成了实症。 嗯。 脉不通的话呢，轻则呢会出现我们说末梢循环。 嗯。 出现障碍，到重了呢，就会出现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冠心病、心肌梗死。开始是什么无关痛痒的，就是体的问题，到最后就会出现就是影响到我们生命的这个心的问题。中医管它叫真心痛，就是说淡发息死，就是死得很快，这就是什么脉不通。现在医学做什么支架， 哦，这是这个东西吗？ 搭桥啊，你脉不通了嘛，我这儿给你扩一下啊，但是临时救急非常有效。但是长期你要考虑一下，为什么那儿气血过不去？ 是什么原因呢？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呢？ 通常原因看，这前面都说了， 哦，对， 前面这一切都是造成你血气虚脉不通的原因啊，肌强的问题，疏重风寒的问题， 嗯， 啊，喘息暴急的问题，啊， 嗯， 你想那个喘息那个波啊， 嗯， 你想它打就是那个，最后那个打到那个点儿，它那么呼吸那个运动那个气血就打到那个淤血点上，啪一下给它打开了， 嗯。 他说我这个拨乱了，打到那儿他正好挂过去了。所以这个人装起搏器或者安了人工心脏以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节奏乱。 节奏乱，对吧？节奏是什么？节奏就是你神明掌握的那个点儿。 我最近对这个问题是深有感。 生命其实将来写本书就是生命就是一个节奏， 真是这样， 调你的节奏吧。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所以这个脉不通，你做支架也好，搭桥也好，过几年以后，你又出现问题。 嗯， 所以那是个救急的啊！你别现在人一说高科技啊，那心都能换，换了心你哪儿去了？你呢？ 所谓的心主神明呢，它其实讲的就是心，就是整个身体节奏的总控制器。 你要跟着他的点儿走。 对， 我们现在都拿那后天强迫的魂障意识，非要去控制你那个心。非要把他的节奏给打乱了。你本来说我这个心本来说我要慢一点，我要缓一缓，他就说哎，我要加班，我要去跑步，我要去锻炼，对吧？强迫自个儿上跑步机，然后死在跑步机上，这时候他就没法弄。所以下一句引的叫到最后结果叫什么？真邪 相 攻。 什么叫真邪呀？ 真是你的元气， 嗯， 上古天真， 嗯， 养的是你先天的元气， 嗯， 孟子说养无浩然之气， 嗯， 但是你呢树重风寒，然后内生这些血气虚，又生了自己的内贼， 嗯， 外贼加上内鬼， 嗯， 都是邪， 嗯， 最后跟谁打仗？ 哦， 不都跟你的真先天的天真那个元气打仗吗？ 对， 所以呢整个天以后就是人到半百或者是以后呢就活在了一个内乱当中，整天身体都在打架，真邪在相攻，一会儿东风压倒西风好一阵儿，然后呢西风再压倒东风又病了， 嗯， 总是在活在痛苦当中。 所以必须要消食休息一下之后呢，让我们调整一下这个节奏是吧，最后一趴呢和大家一起来总结复习一下天年，稍事休息。 父母该如何教育小孩？ 我看到很多孩子的病，其实应该扎针吃药，是他爹妈，是他爹妈把他未成就的一些妄想又加在孩子身上。 老年人又为何要戒之在德？ 不要贪得无厌。 哦， 这个脾气虚的人啊，有一个特点，他在行为艺术上表现就是不断的收了东西，他已经不是个意识问题，什么问题？心理问题、生理问题。 国学堂《黄帝内经之天年》系列总结篇，梁冬对话徐文兵，为您复习梳理寿百岁的法则。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讲到这个真邪相攻， 嗯， 我们身体呢变成了一个战场， 嗯， 啊，正面军、红方面军和白方面军是吧， 对， 赤诚相见，打得厉害是吧，这乱而相引啊，他说的是 对，打到最后结果就是乱成一锅粥。 对 啊，我治的到现在能去找我看病人都是基本上都病到一定程度了， 嗯， 基本上都是乱成一锅粥，一团乱麻，乱到一定程度呢，它会形成一股自己的神， 嗯， 因为那种邪气， 嗯， 它会有根据地啊，它会长出真假积聚，给它提供营养， 嗯， 然后呢，它会发出它的信息和指令，然后去干一些事情。很多人练气功练走偏了， 嗯， 然后气就走到我们叫走火入魔了，会感觉到气流在瞎走，会感到自己有些奇怪的幻听、幻视、幻觉，这都叫什么？乱而相引。导引我们是在神的指引下，或者是在通神懂医的人的指引下，把你那些气血归到位啊，第一要归位， 第二要到位， 这叫导引，嗯， 通篇来讲，你觉得黄帝内经灵书的这个天年这一篇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啊？还是那句话，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且要知道这个上升平台下降的这么一种过程，知道以后怎么办？顺， 嗯， 顺着它这个变化规律去走，这时候呢，你这一辈子，一个是少得疾病，还能延年益寿。不要呛着它去做事儿。 啊，那是正好在这个点子上呢，还是稍微做一点提前量呢？还是它来了之后才去接受它呢？ 来了以后接受它，做提前量叫虑。 哦，那叫虑 啊，就是过了嘛，急切的期待的某个事儿要发生嘛。小时候咱都想快点长大，快点长大。 现在想想真傻。 现在想真傻，干嘛呀？那会儿享受那个天真烂漫 的作业太多了， 多好。 不过说起来，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哈。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呢，就是作业很多。 嗯， 据说呢，12点钟能睡觉啊，早上能睡到6点半的，这是很幸福的小孩子。 这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对，那么你给这些就是还漫漫人生路嘛，就你给这些父母的最大的建议是什么？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他们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们调节好他们的身体节奏，打下一个人生美好的基础。 哎，这个我看到很多孩子的病，其实应该扎针吃药，是他爹妈， 哦， 孩子是无辜的，是他爹妈把他未成就的一些妄想又加在孩子身上，所以爹妈的心态价值观要调整。 哦，先吃他妈。 我有两个例子对我触动很大，一个是我一个医生朋友，他是搞儿科的， 他给孩子规定的写作业就是到九点半十点以前就上床， 那做不完怎么办？ 他给开假条，他儿科医生。 所以啊，要对儿女好还得考一个儿科医生的执照。 对啊，他的观点就是你们这样做是在摧残我孩子的身和心的健康，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嗯， 是吧？ 所以呢，就是对小孩子还是要让，因为他是本身就是处于人生的这个春天嘛，所以要叫好生勿杀。 对， 对吧？尽量的放开他去走，是吧？ 鼓励。 那 OK， 那么对于中年人，中年人在这个天年这个基础上，他们是吧？ 少年吧，孔子说过一句话：“少年之人，血气方刚 啊， 戒之在色。” 对 啊，还有叫中年之人呢，他说：“戒之在斗。”老年之人，戒之在德。 什么叫戒之在德呢？ 不要贪得无厌。 哦， 这个脾气虚的人啊，有一个特点，他在行为艺术上表现就是不断的收了东西， 所以 老年人绝不舍得扔一件东西。 是，哇，整个 屋子里各种 各样的垃圾袋， 而且一些病态的老年人拾破烂堆到自己家里楼道里，把邻居都臭的不行，他还在那儿收，他已经不是个意识问题，什么问题？心理问题，生理问题。老年人叫戒之在德。是吧？ 对， 是不是？ 是、 生理问题。 其实还是一个 生理问题。你把他脾气补足了，他吸收好了，他就不在外面收了那些东西。 真的是这样啊？ 戒之在色呢，叫血气未定啊。我们说挑花了眼了，看这个漂亮，那个漂亮，今儿这个明儿那个的，叫少年之人戒之在色。中年之人呢，叫好斗啊，勾心斗角，争强好胜啊，拿第一啊，什么争一把手啊，提个正处啊。争到以后突然发现这有意思吗？ 有意思。肯定。 道家讲的是啊，也舔鱼为物，自得为功。 对， 你就检查一下自己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就是说你做这个事儿如果没有观众的话你做不做。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黄帝内经，大家说啊，大家都这么表扬你们，称赞夸你，怎么你才做？不对啊， 学问还是给自己，是吧？ 都是先把自己搞好了，有了富裕的能量再去关爱别人。 这句话实在太深刻了。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这个事儿 自得， 对，自得。没有观众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会享受它？ 哎，对吧？ 所以呢，感谢徐老师。 不客气 啊。当我们这个节目收视率为零的时候，我们就要坚持做下去。好了， 没人看也要做。